第二十集，伊利丹的突袭。一个高大的披甲武士突然撞向了布洛克斯，与此同时，一头和叶刃豹差不多大的怪物扑向了马法里奥，他的背上伸出两根不断扭动的触手，触手末端的两个排满利齿的圆形吮吸口器朝马法里奥的胸口恶狠狠地刺过来。那是一只地狱犬。武器的撞击声让马法里奥知道布洛克斯还不需要他的援助，他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战斗，而此时恐怖的地狱犬已经扑到了他身上，要把他的脑袋咬下来。地狱犬口中喷出的恶臭气息差点让马法里奥窒息过去，一排又一排黄色的獠牙充满了他的视野，怪物口中落下的涎液溅到他的身上，每一滴都如同强酸一般灼烧着他。马法里奥用一只手挡住这头沉重的怪物，另一只手拍打开那两个饥饿的口气，但是终于有一根触手钻进了他的防御，用口中锋利的细齿牢牢抓住了他的皮肉。马法里奥痛呼一声，他感觉这根触手正在吸收他的能量。无论施法者是巫师、法师还是德鲁伊，所使用的魔法都是自身的一部分，通过吸干施法者的法术能量，地狱犬就能彻底吸干他们的生命力量。只要时间足够，饱餐一顿的地狱犬只会丢下一具枯皱的干尸。痛苦在成倍加剧，马法里奥把手伸向装有恶魔之魂的口袋，而地狱犬趁着马法里奥分神的一刻，将第二根触手也插在了他的身上。马法里奥差一点昏厥过去，但他知道如果现在昏过去将必死无疑。终于他的手抓住了一只口袋，那只装有圆碟的口袋，各种声音也在他脑海中悄然响起。 拿起它，使用它，释放它，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唯一的机会。拿起这只碟子，这只碟子。 你想要魔法，我就给你魔法。 马法里奥将恶魔之魂攥在自己手中，他立刻感到心中充满了自信，抬起头瞪视着压在他身上的地狱犬。他将恶魔之魂按在一根触手上，地狱犬的眼睛立刻鼓出眼眶之外，身体迅速肿胀起来，就像一只被吹鼓的麻袋。现在轮到他拼命想要将触手口气从马法里奥的胸口上拽下来了，转眼间他就爆开了。恶魔的尸体碎块散落在马法里奥身周，但他几乎没有去注意。马法里奥站起身，立刻用圆碟的能量清理掉这一片污秽，然后转过头去看到布洛克斯正在奋力作战。此时他面前不是只有一个恶魔卫士，而是两个，其中一个受了伤，但布洛克斯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马法里奥随意将恶魔之魂指向他看得最清楚的一个恶魔卫士，一道金光激射而出，包裹住那个恶魔。恶魔卫士咆哮一声，便化作了一堆灰烬。另一个恶魔卫士犹豫了一下，这正是布洛克斯所需要的时机。他的神木战斧深深地砍进了恶魔的胸膛，恶魔的胸甲完全无法阻挡锋利的斧刃。随着第二个恶魔卫士倒下，布洛克斯转过身，马法里奥的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望向他的同伴。但布洛克斯看上去没有那么高兴，他的目光定在那只圆碟上。 情况还不错。 他想要这只碟子，他要占有它，但它是属于你的，只有你能够使用它，让世界重回正轨。 马法里奥，你不应该再使用它了，它很邪恶。 但它刚刚救了我们的命。 马法里奥， 你想要它的力量，你想要占有它。 我对它根本没有兴趣。 你说谎。 你想要从阿克蒙德和他的主人手里夺取燃烧军团的指挥权，你想要让那支大军为你征战卡利姆多，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宁可让整个世界燃起熊熊大火，也不会让你这样做。 德鲁伊，你听听你在说些什么，你的话没有半点道理。 我不会让你得到他， 必须毁灭他，他们全都要毁灭掉，任何想要这只碟子的人，任何会将他从你手里夺走的人。 布洛克斯没有冲向马法里奥，甚至没有举起战斧准备进攻或防御，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马法里奥拿着恶魔之魂指着他，等待着让马法里奥来决定他们的命运。终于马法里奥意识到了自己在做什么，他要杀死布洛克斯，只为了能够独占恶魔之魂。马法里奥厌恶地丢下这只邪恶的碟子，向后退去。他再一次望向自己的同伴，想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向布洛克斯道歉。布洛克斯摇了摇头，让马法里奥知道他不认为这是马法里奥的错，都是因为那只碟子。马法里奥不想再去碰他，但他们必须将他带走。克拉苏斯肯定知道如何处理这件黑色恶龙的宝物，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克拉苏斯。马法里奥找到一片从衣服上被扯掉的破布，用它垫着手将恶魔之魂再次捡起来。他心里很清楚，这块布根本无法抵挡这件魔物散发出来的诱惑，但他只能这样做。他将自己的全部心绪都集中在他最珍爱的人和事上，以此来对抗恶魔之魂，还有原碟中潜藏着的许多阴魂不散的声音。如果他成为恶魔之魂的奴仆，所有他爱的人都将失去性命。 布洛克斯，我 不是你的错，是那只碟子。 我们要赶快逃出这个地方，布洛克斯，我们不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恶魔。 马法里奥忽然瞪大了眼睛，从脚边的岩石地面中伸出了两只诡异的大手，突然抓住了他的脚踝，将他牢牢固定在地上。布洛克斯发出一声怒吼，冲过来帮助他，但不等布洛克斯迈出一步，他的双脚也被另外两只同样的手抓住了。他毫无畏惧地挥斧砸碎了一只抓他的手，但也只是让他迈出了一步。紧接着又有两只手从地下伸出，抓住了他那只刚刚重获自由的脚。与此同时，马法里奥却在犹豫着是否使用仍然被他握在手中的恶魔之魂，还是召唤塞纳留斯教导他使用的自然力量。然而这一瞬的犹豫让他完全陷入了劣势，一片黑暗覆盖住他的双眼，同时仿佛有一只铁钳夹住了他的嘴唇。吃惊之余，恶魔之魂从他的手中落下，当啷一声撞上了地面。他听见布洛克斯愤怒的咆哮声和战斧击打岩石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重击，布洛克斯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马法里奥首先听到了一阵夜刃豹沉重的呼吸声，他知道敌人已经近在身边了。但是燃烧军团不会使用夜刃豹，据他所知，只有暗夜精灵才会驯养这种坐骑。 是艾萨拉王宫的人。 你没有杀死他们，为什么？我们的主人对这两个家伙很感兴趣。 第二个声音让马法里奥大吃了一惊，这是真的。他听到轻盈的落地声，随后是一阵走向他的脚步声。走过来的这个人从地面上捡起恶魔之魂，随后的一句话证实了马法里奥最害怕的事情。 你好啊，哥哥。